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大家在這個台面上看到兩隻這麼精緻的水杯，大家一定覺得很吸引，尤其是有黃毓民的麥頭在上面。 我這親家就不會買的， 你不會買，買來釘 這樣很大的嘛，釘了它。喂大佬，這杯喂現在多少錢都未知道，現在就即是 試驗階段， 現在做了一些限量版出來的， 這個是沒樣的， 這個沒樣的，即是這個就可能即係同呢個價錢有少少唔同嘅，我就中意呢個多啲，即係我都冇咩自戀狂嘅。咁我老婆睇到之後啊，佢話我唔會要呢隻杯嘅，因為我識你啊嘛。俾人吹著，俾人吹著，我老婆我唔會要呢隻杯嘅，我識你嘅，嗱呢隻都可以咁咯，係嘛？咁而家好似話 呢有工作人員自己去決定啦。 佢會公布嘅時候，大家咪可以上網訂咯。 如果你有心嘅，咁啊即係事先嚟。 咁其實所有呢啲咧都係為咗個公投制憲嘅。我而家任何嘅，譬如包括而家阿達做咗嗰件 T 恤啦，係咪即係呢個全民制憲啊？即係嗰個咩 建國 啊？建國兩邊嗰個即係個胸懷，即係呢個咩制憲就背負建國咁啊嘛，係咪？咁嗰個又300多蚊一件啫嘛，嗰啲衫，好似唔知200多、300蚊一件。 300多。 咁大家又嗰日都好似訂咗成百件啦都。 係。 咁其實呢啲都係公投制憲嘅嗰個經費嚟嘅，用呢個方式去籌款嘅。咁而家咧就有應該3個區嘅地辦咧就已經就嚟開張啦，唔係運作。開張有啲活動嘅，咁個活動又係要籌款嘅。OK， 而家就係咁啦，用呢個方式。跟住遲啲嗰個籌款嘅計劃咧，我哋就要喺5、6月再另行公布嘅，咁樣咁我哋都係嗰句啦，我哋希望即係多啲人用俾好少錢。但好多人俾好少錢，咁就可以成咗呢件大事，就唔係少數人俾好多錢，然後成件大事。譬如黃浩明咁，佢準備要去新界西選舉，係嘛？咁於是就專車李柱銘同李永達就送佢入去見呢、這個即係金主黎智英，係嘛？咁呢啲鏡頭就唔會喺我哋呢一棚人裏面出現嘅 ，OK 係嘛？所以我都拗曬頭。咁而家黎智英咪要買埋人民力量？要咧真係黎智英都算搭水喎，係嘛？咁係啊，咁佢人力同呢個社民連選舉合併，咁黃浩明就去朝見金主，咁你咁咪即係等於陳偉業都要有份去朝見金主？莫非？哇！真係都係政治，真係好多可能性啊！真係係嘛？但我哋就唔係，我哋啲籌款就係咁樣嚟嘅。OK， 我哋搞一場晚宴，70多位，咁就已經夠。呢3、2個月啊，嗰啲辦公室啊，即係新嘅辦公室嘅使費噶啦，就係咁。跟住落嚟就係籌其他經費，我哋要印 T 恤啊、直翻啊、海報啊、90多樣嘢。咁所以其實大家咧都係隨時都可以即係喺即係選舉正式宣布選舉前呢一個階段咧，你都可以入錢落嚟呢個普羅之友嗰個户口，就指明係貨。呢、這、一個公投制憲運動嘅捐款嘅，你都可以入錢落嚟嘅，係嘛？即係大家諗起或者有啲閒錢，或者想支持，或者揾到多啲人支持，你都可以直接入落呢個户口。但係當我哋正式宣布選舉之後咧，嗰、那個籌款捐款嘅計劃咧，就要按照我哋所公布嗰個嚟做嘅，因為每一個就最好低過1000蚊，係嘛？低於1000蚊指明係為咗選舉用嘅，咁就要低於1000蚊。 而家喺選舉之前，公布選舉之前，我哋搞個公投制憲運動咧，大家可以捐錢落我哋呢個普羅之友嘅户口，係嘛？咁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但係我哋多數咧都有呢啲咁嘅產品啊，譬如其他嗰啲產品咧，就愛嚟即係籌款嘅啊。咁呢個就順便喺度一提啊。咁我哋講翻啊，即係而家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咧，我哋第一階段咧就五個區除咗我嗰區未喐，其他嗰四個區咧都喺度做緊選民登記。咁其實我嗰個區咧都喺度做緊選民登記，一直恆常喺度做緊嘅。我因為我哋有立法會嘅地區辦事處，咁我哋啲職員咧都一直喺度做緊呢一啲所謂選民登記。咁大家亦都最近可能喺街度見到啲的士啊、小巴，你都見到嗰啲民建聯啊、民主黨啊、公民黨啊嚇，嗰啲即係可能會出嚟參選嗰啲人，嗰啲大頭上喺啲小巴度。嗱，呢啲大家都喺度走法律罅，我冇正式公布我去參選，咁而家我就俾個大頭你睇下先， 認得我樣。 係，即係周街都係㗎。哦，葉國軒咪諗住個張國軍，哇，所有的士都有。啊，李慧瓊又諗住邊個咁，哇，所有啲的士小巴都有。跟住咧就譚文豪就同呢個梁家傑。啊！呢、這個叫做成全啦，唉，即係世代交替又好，乜都好，咁啊傳承又好，咁又喺啲小巴度見到，係咁就揞錢。嗱，呢啲就唔列入選舉經費嘅。如果列入選舉經費就大領落啦，啱啱個個都喺度做緊呢啲嘢。但我哋咧就實在做緊一個嘅就係公投制憲運動嘅宣傳，係嘛？暫時我哋都未去宣傳個人，係嘛？嗱，反為我哋真係做實事。嗱，我咧早幾日就去咗香港大學嗰個台獨港獨論壇。系咪？甚至乎俾一個大陸嘅學生挑機問你哋呢啲嚇主張港獨嚇台獨嘅人有冇同問過你父母？咁我話我父母做好多嘢都冇問過我嘅。OK， 係嘛？咁大家睇翻嗰段片啦。其實嗰日咧，我只係去宣傳，借嗰個論壇宣傳呢個公投制憲嘅嚇。咁我就講得好清楚，我哋呢個公投制憲咧就唔係港獨嚟嘅。OK。咁但係對於港獨咧，或者年青人提出對香港未來嘅願景，包括學院對2047嘅嗰個所謂想像，或者佢哋提出嘅主張，甚至乎香港民族黨成立呢個政黨就要主張呢個香港獨立嘅話咧，我都係採取一種樂觀其成嘅態度。但係我哋自己而家推動緊嘅係比較現實啲嘅，就係通過一個公投制憲運動，然後再通過一個選舉，係咪？嗰、那個訴求就係公投制憲，係嘛？選舉完咗之後就實行辭職公投。嗱，呢個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好清楚嘅即係而家一路推動緊要做嘅嘢。咁呢個係比較現實一啲，係嘛？主張港獨嘅有啲講緊係2047之後嘅事，有啲講緊嘅就係而家着手執行。咁於是咧，例如呢個中聯辦嘅法律部部長，我唔知點解佢可以做法律部部長，因為佢係法律。即係清華大學法律系教授黃振文，咁就可以做中聯辦嘅黨官，係嘛？咁佢就喺度大放厥詞，話你啲大範圍討論港獨咧，就係違法，違反刑事條例。咁快啲拉人啦，屌你老味，係咪？所以阿黃楊達咪琴日蔡街整個大範圍講呢個港獨，係嘛？講港獨唔代表支持港獨，係咪？要搞清楚嘛。喂，城邦論陳雲佢就唔係講港獨，佢係講建國。城邦建國，大家睇唔睇到個分別咧？睇唔到就唔該睇陳雲嘅書，或者上佢面書睇，就唔喺度鳩噏，係咪？嗱好啦，至於公投，而家就好似大家喂本土已經唔值錢啦，而家屌你連中樹根都話本土嘅時候，你本土就已經屌你咩？當中樹根都主張本土，范國威啊、毛孟靜嗰啲講嗰啲本土就已經係落後於形勢，而家講緊係城邦建國，講緊係港獨，最低限度都要講公投。自決前途，係咪啊？咁我哋嗰個公投咧，就係、是、立即進行嘅，等於咁。然後學民黨咧就話十年後公投， 仲遲 啊！仲遲。香港眾志就話十年後公投，跟住呢個青年新政咧就話要搞電子公投，就做撚咗大搖亭第二，係嘛？跟住呢個咁嘅巴治奧，即係梁仲恆咧，就行出嚟講，之前就話我哋五居公投冇得搞嘅，冇法理基礎，唔係合法公投。咁你而家搞個電子公投係打飛機公投，係咪？我哋嗰個公投之前做過嘅。辭職公投，公民黨同社民連一起做的，是通過一個補選， 然後那個議題作為公投的議題，全香港人的人投票，這個當然叫變相公投了。如果你再要跟我說不是法理上的公投，你搞條撚電子公投咩？係嘛？所以這些小朋友都是四個字，叫少不更事。但是我們不會口責他，我們都樂觀其成，起碼他都講公投，即是說講本土都稍嫌落後。屌你！而家最激嘅要講港獨，要講建國，中間咧就要講公投，而公投之中咧就有十年後公投。點解佢會提十年後公投？因為佢似撚住自己後生，係嘛？你黃之峰廿歲，黎文樂嗰啲啱啱超過廿一歲，係嘛？係嘛？佢嗰啲咧就要講十年後公投，佢都係卅歲啫。屌我今年六啊幾歐，再唔公投我死撚咗噶啦嘛？係咪？我同年齡有關啦，可能係係嘛？咁然後梁仲恆嗰啲係講電子公投，最戇鳩呢種講法。但是都是讲公投啊，是不是？所以你就将它分级咯。我就不知道你泛民到时的选举诉求是什么了。激进派社民连人民力量就要合并选举，希望保住三个议席甚至成二，拿六席，法务没那么早。OK， 好了，都不紧要，是吧？大家都可以去选，接受选民的那个洗礼，由选民去决定，是吧？但是如果你主张即是说由香港人去决定自己的前途的话，那选民就自己真的要揀。有些说十年后公投，有些屌你即是五年后去电子公投，一个任期四年，屌你任期完了才去电子公投，为什么五年后公投？我都不知道他们论述的基础在哪里，我们那个是很清楚的。当然我们这个所谓五区公投全民制宪亦都会受到很多批评，有很多爭議，我覺得都不緊要，因為前面還有兩個戇鳩過我們的，一個是十年後之後公投，一個是五年後電子公投，係嘛？咁呢個對我們就非常之有利啦。我們嗰個實牙實齒通過辭職去公投，先要選到五個人，然後五個人辭職，然後辭職呢五個人冇得去參選，要找五個新人去參選，跟住就爭取人民的授權，就去公投。呢個就是一個公投，跟住就制憲，係嘛？好清楚嘅，一步一步嚟。嗱，我哋又唔急嘅，我哋啲文宣会陆续出。大家对于我过去写文联人民力量制设计文宣，你都应该有啲信心啦，系咪？一个票债票偿运动啊，制裁呢个伪民主派，伪民主派卖港实录，前后印咗35万本，就几乎置你民主党于死地，系嘛？嗱，今次呢一个文宣就唔系我搞，可能我都会幕后俾啲意见，主要就系黄杨达负责中立啊。OK， 咁而家陆续会出紧嘅，所以我要喺呢度顺便话俾大家听，而家成个形势就越嚟越复杂，不过我就越嚟越乐观。休息一阵。